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全新的一周我们又出发喽！各位好，我是泽华，希望今天的旅程是你想要的。我要的来自于张靓颖的新歌。 有一种魔力，它叫做 crazy， 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的。不管 anyway， 它都会挣脱，摆脱任何束缚我的理由。What you gonna do do do just do do do do？ What you gonna do？ 又一首全新的动感舞曲，来自于张靓颖今年3月1号推出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推得非常的着急啊，着急到没有写任何的简介和介绍。歌曲当中唱的 Crazy, Amazing, Freedom， 这是这首歌曲当中张靓颖想要的。对于旅行而言，无论是 Crazy, Amazing 还 Freedom， 这三者啊，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非常渴望和想要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有很多很美的城市，今天要去的是哪儿呢？大家可以先猜一猜。今天要去的这里呢，有着海的天堂这样的寓意。自古以来呢，这里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港口，所以也有着东方十字路口这样的称号。当然，在这座城市，我们可以乘坐最美的海上火车，去领略两岸的不同的美景。 当然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充满民族特色的传统仪式和歌舞表演，可以参观世界自然遗产狮子王森林和亚当峰，当然还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美味的饮食。总之吧，在这里边走边看，你不会感到任何的无聊。随手的风景，随处的舞蹈，天空也是一片湛蓝，到底是哪里呢？大家可以猜一猜，会不会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Never。 我不再是那个 这首非常有张力的一首歌曲呢，叫做 Never， 来自于潘妮戴佩妮。熟悉戴佩妮作品的朋友都知道，戴佩妮呢在自己这个名字之下做出来的音乐大部分是以情歌为主的，而他还有一支乐团叫做佛跳墙乐团。在佛跳墙乐团当中呢，戴佩妮把自己所有的摇滚面全部放入其中，但是在刚才我们听到这首 Never 当中呢，他是注入到了歌德摇滚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元素，也是展示出了潘妮戴佩妮对于这种热力重感摇滚的掌控能力，也是戴佩妮自己为数不多的重摇滚歌曲之一了。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2013年发行的自己做制作人自己作词作曲的一张专辑《纯属意外》当中。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的邂逅，那种突然间的纯属意外，有的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今天我们去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在市政府门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海的奇异的城市。虽然说印度洋蒸腾着水汽，但是也绝不能够扑灭这里的街道上飞扬的金色尘埃。这里的鸟、狗、猫、水蛇、蜥蜴以及蝙蝠都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敢打扰它们。当然它们也不害怕人，即便你靠近它们，它们也不会闪躲。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总统府外的池塘边站满了乌鸦和白鹭，如果我们站在他们身旁不动，他们也会以为我们也是一只鸟，歪着脑袋瞪着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好了，今天要去的就是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科伦坡这个城市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并没有金碧辉煌的庙宇宫殿，却有着比曼谷更加虔诚的信仰。这里呢也没有神秘的吴哥窟，但是却比暹粒要显得更加的宁静安详。当然这里也没有浪漫的异域风情，却有着比西贡更加朴实的城市味道。总而言之一句话吧，科伦坡呢就是这样一座纯粹朴实的城市，绝对能够满足各位对于东南亚所有的幻想。当然来这里旅行你要随时的看路边的风景，不然很不小心就错过了。谁都跟有挂 Stay whipping in my drop top We push it off the lot 停不了 we won't stop We stay looking so hot 我一身穿的衣服你就知道你小咖在微博上的网友都在说 we blowing up 在街头上的混子都被我的 star 辐射在任何地方走起来 you know we turn it up So no one get them up 没有人比我好没有人比我好上天猫去抢购我 style 万变风格 GoGo boy don't follow 我微博网友问我到森林怎没有我看到我就知道了 You know I keep it real 在任何地方 turn it up So go on get them up 没有人比我好这首歌叫做《雾雾》，来自于孔令奇，是一首很有魔性的歌曲。听完一整首歌下来呢，你会不自觉的就记住了它的副歌部分，没有人比我好。说到这首歌曲啊，当时孔令奇说呢，他之前女朋友问他说，哎，孔令奇你是怎么选歌的，又是怎么选编曲的，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知道一首歌曲是一个大热的单曲。然后孔令奇想了想之后，他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当我听到一首歌会发出呜的时候，所以没有人比我还呜，这句歌词呢就是我现在感觉到非常自信 I feel myself 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雾也就是孔令奇自己发明的一个新词，他觉得当自己感到最自信的时候，他可以发出这样的惊叹音，也希望这首歌曲出来之后，当各位感受到非常自信的时候，也可以雾雾出来。 O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的是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 首先呢，我们旅行的第一站，这一站呢其实不需要任何的门票，然后呢看起来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个广场。但这个广场呢，它其实是挺有历史的。加勒菲斯绿地广场是地处在科伦坡要塞区黄金心脏地带，这里呢濒临着大海，景色宜人。说一说它的历史吧，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呢，这里被当作防波堤和堡垒。后来在1859年，由当时英国驻斯里兰卡总督主持开辟了这片绿地，被用于板球场、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当然，时间在一天一天的推移，这里的地方呢，也在一天天的发生变化。如今这个绵延半公里的带状广场，已经成为了当地人的休闲娱乐的场所。每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来这里慢跑、散步、放风筝。年轻的情侣呢，也喜欢来这里谈情说爱。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幸福的瞬间。下面这首歌曲，许茹芸 I will be with you。 你和我这条白色距离，在我们脆弱的心一间暖和外衣，直到路上冒出了告别身影，就算必须要别离，也不曾否定过去对你这颗温暖的心，陪我们哭过风雨，晒干眼睛，放出透明啊。 旋律格式相当特别的一首 I will be with you， 许茹芸的声线呢，原本就是那种容易营造于在人的耳边久久不散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她进行了一家更加有层次上的一种结合，在她原本的声线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许茹芸自己的多层次的和声，这样的重叠之后呢，使得她原本的声线变得更加的在耳边会久久不散，仿佛此刻我们就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大厅当中说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耳中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吴青峰为他作词作曲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许茹芸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奇迹》，这张专辑也是非常的难得啊。他是用时三年，然后请了很多的好朋友，都非常厉害，比如说吴青峰、蔡健雅、许哲佩、魏如萱、李格弟、李心洁、小韩等等创作高手为他打造出的一张专辑。刚才听到的就是 I Will Be With You。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跟你爱的人在一起，然后听着浪漫的歌曲，说着这样简单的情话，也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吧。刚才我们去的是加勒菲斯绿地广场，接下来呢我们去 Jami Alpha 清真寺。这里呢也是科伦坡一座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了，位于贝塔吉市附近，离火车站不远。Jami Alpha 清真寺呢又被称作是红色清真寺，它是一栋由红白两色砖去打造建成的，落成于1908年，也是科伦坡的地标建筑之一了。所以来到科伦坡，你一定要来到这个清真寺。据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到斯里兰卡的水手都是通过这座清真寺来辨认自己是否来到了科伦坡港口的。嘿，来到这里，拍照当然少不了，配着这样的音乐，摆出一些特别的造型吧。 Don't fall into my arms. Don't ask me to repeat. Don't suffocate my heart. I don't know what I'm feeling. Do you wanna talk? Do you wanna talk? Do you swear?Into my arms, I'll only disappoint you. I'll let you down. Don't go sounding the alarms. When all I do is warn you. Lemonade 来自于 James Bay 今年会发行的全新专辑当中的目前发出的第二首单曲。

今天下午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游园观展资讯。继黑天鹅之后，圆明园遗址公园又迎来了新网红罗纹鸭。近日在武陵春色景区的水面上，几只头顶棕绿黄三色、胸前及下腹部有罗纹图案的鸭子，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拍照。2018写意中国书画作品展正在房山区智慧朝阳美术馆举办，让京郊百姓得以与书画名作零距离接触。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张道兴、尼玛泽人、范阳、杨小阳、蔡大理等多位书画艺术家的作品，共计120多幅，涵盖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油画以及草书、行书、隶书等。展览将持续到4月10号。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日前开馆，2800多年前的周代贵族女性玉佩饰，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带盖的青铜尊，周代贵族的镶金玉扳指，厚度仅有1毫米左右的金尖饰等798件组文物正在展出。据了解，历时5年的阶段性发掘，考古工作者在韩城梁代村瑞国墓地发现了金、玉、铜等各类文物26000多件。其中不少器物是在国内首次发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 希望被蒸发了以后，眼泪是否还顺流，灵魂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视线的破口，这支离破碎中的绳索，我求问心中的寄托，爱不如火，依然执着。Just follow me， 感受我的力量。Just follow me， 我要带你前往闪烁的地方。破晓的前奏，放手与薄茧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因为前进等于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重逢来破浪，我奔向命运的。 宣战，未知是种种的目光，生死不换，带你起航。Just follow me， 感受我的力量。Just follow me， 我要带你前往闪烁的地方。Just follow me， 感觉我的翅膀。Oh， Just follow me， 我要带你点燃闪烁的光芒。Yeah， 我心眼里的曙光。Just follow me。 回违两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JJ 林俊杰带来了自己的全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刚才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呢，叫做《圣所》，也是他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全新的 EDM 曲风也是 JJ 林俊杰很少尝试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似乎用电音构建起了属于自己音乐里的神圣场所。反复唱的歌词 Just follow me， 感觉我的释放似乎就是一张邀请函，在带领着大家一起去他的圣所当中好好的转一转，领略一下他的音乐魅力。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不 follow JJ 林俊杰了， OK， Just follow 泽华，一起来去我们今天要去往的科伦坡好好的转一转。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呀，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好好的放松一下。贝拉湖和水中庙，你听水中庙这三个字就特别的有吸引力，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位于维哈马哈德维公园西北角的贝拉湖啊，是科伦坡的城市心脏，湖上呢有鸬鹚、白鹭等鸟儿去盘旋，非常的美。不知道鸬鹚长什么样，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它们的样子很特别。湖边的树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留下浓重的树荫，这是科伦坡当地人最喜欢的休闲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静谧的画面。贝拉湖被小岛切割成了两个部分，这个小岛上有一个名为 Children's Park 的公园，贝拉湖当中有一座漂亮的木造的楼阁，被称作水中庙。怎么样去往这座水中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木通道前往，而这条木通道就像是一座漂浮在睡眠的寺庙和冥想中心。过了木通道，我们就来到了水中庙，在这里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享受一下自己现在的幸福。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为起伏，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偶尔我也会幻想回到当初，说不定有些遗憾的一弥补。 如果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 来自于孙燕姿科普勒专辑当中的一首比较幸福，这首歌曲当中渗透的 jazz 风情仿佛就像我们浅吟浅尝辄止的一杯红酒，慢慢的去感受这杯红酒当中种种味道以及种种味蕾之间的变化。来到科伦坡，我们当中当然可以感受到很多特别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来科伦坡为什么要去动物园呀？因为德西拉动物园可以说是科伦坡最大的动物园，也是亚洲最完善的动物园之一，共有世界各地的动物2000多种，可以带着你爱的孩子你爱的人好好的领略感受一下。 空头支票顶着可手的脑袋，三等车厢A32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裹着一件破旧朋克洋装，一张最美一句好话，敢不敢就这样跟我来，长着青春还是你是边知觉，装着过重的浪漫情怀，重的让青春眼眶的转来。 界变幻，人们却在变坏。 车厢号和座位号都说了，其实来到了斯里兰卡，坐小火车是必须的一个行程。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会坐到小火车。刚才听到的这首《空头支票》来自于艾怡良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当中。这张专辑可是厉害了，在2017年，也就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次年，第28届台湾地区金曲奖当中呢，获得了7项提名，并且最终呢，艾怡良获得了最佳普通话女歌手这样的一个奖项，很厉害啊。空头支票，好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会许诺很多的空头支票，我要带你去做这个，我要带你去做那个，但是最终实现的好像少之又少。如果在城市当中的我们对于孩子许下了很多的空头支票的话，不妨在旅行当中真正的带他去好好的实现。比如说你可能曾经说过带他去北京动物园，但是真的没有时间，来到了科伦坡，真的可以带他去好好的逛一逛德西韦拉动物园，这里也是很有意思的。当然爱逛博物馆的朋友可以去科伦坡国立博物馆好好的转一转，这是一座双层的宏大的白色建筑，也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博物馆了。1877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1980年建成了新馆。馆内收藏着斯里兰卡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有各种的石雕像、铜雕像、宝石、武器，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编织品、金属制品、手工艺品、壁画，还有各地出土的各种各样的瓷器。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领略历史文物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到这里，到这个博物馆，你可以非常自由自在的感受很多历史和现在的碰撞。当然，来到博物馆当中，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ocean singing. Lately life's been tearing you apart. Now walk through the fire with you, 'cause I know how it can hurt. We ain't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 Have to be straight with me. I see what's underneath your mask. I'm a man like you. I breathe the richness of the dancer's dance. Oh, there's fire in you, and you know it's gonna hurt. Being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 Sanctify 来自于年年乐队 Years and Years 的全新单曲，这首单曲其实是关于心灵净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我们的心情呢会放松很多，我们也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旅行结束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像和自己出发之前心路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变得更加的干净纯粹一些了。或许这就是旅行的其中最大的魅力所在吧。11点5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的旅行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依然会去往斯里兰卡。要去的另外一个城市是哪里呢？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拜拜。 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 好，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 Baby Desvidania， 也是我们今天这首歌这期节目的结束的歌曲。最后我们再重新的感受一下这首歌曲。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对岸，不论是在哪一边，那